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完成咗咧香港嘅历史嘅系列啦，咁啊同大家讲完香港嘅规划嘅历史啦。咁我哋喺最尾嘅时候咧，卓然兄，我哋都预告过，我哋会又放眼世界噶啦。 系啊，每一次嘅每一个系列好处就系我哋几位嘅主持咧，专攻嘅部分都好唔同。咁我哋有一啲好专门嘅讲咗一次嘅香港规划，系咪我哋睇嘅好多好细致嘅香港嘅变化，分开每一集。分门别类咁讲，但今次咧，我哋又跳翻转咧，有一个好广阔嘅视野，又向世界出发，去睇下一啲咧世界嘅城市。但系嗰啲世界城市咧，我哋讲系唔得嘅，一定要有一个人啊，即系带我哋睇一啲咧平时好难睇到嘅城市。 点解我哋讲唔得咧？因为我哋都冇去过， 冇去过都唔紧要。最大件事系咩咧？有啲城市咧，真系听过都唔记得咗，要嗰位仁兄提翻咧。我哋先会记得啊，原来曾经有个咁嘅城市喺脑里边，咁所以咧一定要揾一个人咧，旅行达人带我哋去咧，咁先得。 唔单止系旅游达人啊，甚至系亦都对于我哋主题讲建筑噶嘛，对于建筑咧，亦都系可以话了如指掌啦。咁啊，亦都唔系我哋第一次出场啦，即系之前一个系列咧，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我哋啊，有请我哋嘅主持先奴出嚟啦，不如先奴， 喂，各位好啊。 翻嚟咯！ 我都成年冇见到，其实 我真系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中间有 Stan 嘅日本嘅系列啦，跟住又有 Carmen 嘅香港系列啦。咁啊，去完亚洲啊，留完喺香港啊，跟住又飞翻出去，先奴就带我哋去嘅唔同地方啦。即呢一年入面。你去咗边度咧？系咪又帮我哋搜集好多资料去揾唔同嘅城市咧？ 冇啊！呢一年我真系冇乜特别去咩地方。其实咧，讲真，做完上次介绍城市嗰辑咧，我都好想再重游翻某啲城市嘅、 嗯。 因为上次其实虽然我都去过，但系有啲城市可能比较久远啦，同埋嗰阵时去咧，未必好留意城市某啲部分嘅。咁我都好中意做呢个节目嘅，即系好多谢卓然兄同埋阿杰啦，俾啲机会我啦，因为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做呢啲節目咧，都要搜集好多資料啦。咁、當然都有之前都會對城市有啲感覺嘅。咁但係當你越揾多啲資料嘅時候咧，你又想對呢個城市咧又多啲認識，即係好似一無底深潭咁樣嘅。咁結果咧，我又真係好想再重遊某啲城市。咁所以今次咧，佢哋話不如再揾啲城市講嘅時候咧，我真係有啲衝動咧，再去翻曬咧，我將會講嘅城市。咁當然都係冇呢個時間同埋資源啦。但係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幾。特別嘅，即係我係好中意旅行啦。咁但係呢個都係，我覺得好多人就話：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啦。咁但係我覺得咧，行完萬里路調翻轉咧，係要睇翻萬本書嘅。咁、你先至可以對咧你去嘅地方更加深刻印象啦，同埋咧對於你中意嘅嘢會更加徹底了解咯。 呢、這個又係另外一個無底深潭。 係啊， 即係當你又讀完萬卷書之後咧， 又再 又想再去翻嗰啲城市嘛？你又係嗰啲真係咁。但係當然啦，頭先都有講到就係、是、啊，當一啲城市可能你過咗一段嘅時間，跟住再去翻，即係無論係你中間睇咗啲資料又好，或者係因為個時間唔同咗啊，即係可能過幾年，甚至可能有啲過咗十幾年之後，根本個城市可能已經有啲唔同咗樣，即係或者你去嘅感覺其實會有唔同咗。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咁樣咧，我哋都有聽過，即係一個法國巴黎有個城市 大新聞啦、啊， 有個教堂係啦，聖母院火燭啊嘛， 哇！ 跟住哇，我睇完嘅時候，即係嗰日啱啱瞓醒覺，跟住睇完有件咁嘅新聞咧，就發現哇咁大件事， 我完全咧係全部嗰啲 Facebook 啊、洗版啊，啲人全部都係好唔開心啊，或者佢哋將之前去巴黎聖母院上咧，全部都一次過 po 出嚟，即係唔同時代你都可以見到咁樣， 係啊， 咁、你見到話呢個真係一個幾。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建筑物， 是啊，我哋话圣母院或者巴黎或者西堤啦，即系嗰个岛中央岛，其实都系我哋去巴黎嘅时候少不免一定会去到嘅地方。咁我自己中意巴黎啦，咁啊跌到中意圣母院嘅。咁睇翻啲相片嘅部分咧，你见到咧，大家都可能记得啦，圣母院系哥德式建筑啦。咁佢咧有一个嘅拱顶嘅，佢喺里边睇就系一个拱嘅顶，咁起个拱，咁然后上面有个尖塔喺个拱顶度连住就升高咁啦。咁嗰个尖塔就已经焚毁咗㗎啦，咁已经冧咗啦。咁其实嗰个拱顶亦都穿咗㗎，咁啲瓦砾跌咗落去教堂嘅内部嘅。你会见到里面好多好出名好重要嘅一啲嘅结构，整个拱顶嘅交叉嘅支架嘅部分呢都已经全部都烂咗。最初讲建筑西方建筑史时候都讲过里面嗰啲结构，咁而家睇到佢烂嘅情况呢係好伤心嘅。因为一讲完仲伤心。 我见到嗰个尖塔即跌落嚟嗰下呢，有感觉好似嗰时911啦、啊、即见到嗰个世贸中心跌一样，即个心痛程度就是一个，它还有一个哇超过成几百年的一个保留这么久的建筑物。不过呢我自己觉得呢，我都讲了很多个不同城市，讲了很多不同城市的一些很主要的建筑物。但是呢如果你从一个历史比较长远的角度看呢，真系建築物咧，係冇可能咧，係永久不衰。 係，總係會有唔同嘅原因，即係火燭啦，係啦，或者係戰爭啦等等唔同嘅原因破壞咗重建或者復修翻呢一個情況，根本就係又係周而復始啊。係 啦，咁我覺得咧，其實咧，聖母院起咗咧，佢嘅精神係唔會毀滅，但係個條件咧就係人類要繼續。佢將佢本身有嘅價值去維持咯。譬如我比較極端啲講，如果而家啲人已經唔信教啦，咁可能聖母院真可能破壞咗，啲人唔會再去重建。咁但係當然啦，而家聖母院嘅嗰個地位唔係就係宗教咁簡單啦，因為佢代表人類嗰個時段嘅一個文明嚟噶嘛。咁變咗咧就好取決咧，究竟而家嘅人對於佢覺得嗰個價值係咪需要再去重建咯？嗱呢一刻我就一定係非常之樂觀啦，對聖母院，因為佢對於嗰個價值上，對於全球上嘅建築啊，或者歷史啊，或者宗教方面咧，佢都係非常之有一個好特別嘅位置嘛。 係啊，我哋話即係聖母院其實點解會燒咧？就暫時都未有確實嘅原因出嚟啦。咁但係其實當時佢哋維修緊，維修咗好幾年㗎啦，中間唔少嘅頂嗰個部分其實。我諗都有四五年嘅時候係維修緊，咁其實代表啲咩呢？第一呢就係其實嗰個建築物大家係 care 嘅，咁係重視嘅，咁同埋呢其實係有修復嘅技術可以做到修復嘅。嗱，所有建築物啊要講嘅就第一呢，就當然佢係俾人類長命嘅，即係佢可以有幾百年一次歷史，但係呢嗰個長命呢唔係真嘅。係而係不斷咁樣維修嘅結果嚟。簡單講就係話，其實歷代嘅所有人都要保存一個建築物咧，就係要不斷咁樣去維修去做。咁就唔係話你嗰個建築物擺喺度一千幾百年都唔喐。我諗即係除咗金字塔啦，但係其實金字塔個面都已經 係啊，都要維修㗎。因為金字塔好多嗰啲沙泥，其實佢都係會受到風吹而甩走㗎嘛。 咁而以聖母院為例，其實佢裏邊係啲木構嘅建築嘅成分有唔少嘅，尤其係頂嗰啲部分，如果係石就撐唔起。係好多木嘅建築喺裏邊。咁你要燒嘅話係好容易。而就燒曬，咁背後就代表啲咩咧？就係唔怕嘅，就總會起得翻嘅，即係修復係做得到。咁但係係裏邊有好多文物啊，或者裏邊好多珍貴嘅文化嘅遺產啊。咁如果你可能有印象鐘樓陀盒啊，唔知個鐘有冇事咧？嚇咁呢啲就係可能係我哋覺得最可惜嘅地方。 雖然就可惜啦，不過我換一個角度睇咧，我覺得呢個就係人類文明其中一個可愛嘅地方咯。因為建築物咧，其實頭先講話好似好長命咁。咁其實佢嘅難得咧，就係要喂，真係要每一代嘅人都肯去 keep 住去維修啊 ，keep 住去將呢一個文明再大一個進步咯。我哋其實聖母院或者任何一個擺得幾百年建築物咧，佢一定咧佢嘅構建咧唔係一個時代嘅，你要翻身又要換一啲，要用一啲新嘅技術去令到佢舊有嘅結構去更加鞏固啦，或者用一啲方法令到一啲好舊嘅名畫里面都好多呢咁样嘅话，佢都要令到佢不断可以同与时并进嘛，个建筑物先可以更加持久嘛。其实我觉得呢个反而一个建筑物就可以见证唔同时代，即係佢虽然好似而家遇咗一劫啦，但係呢唔遇呢一劫呢，你点知啲人会更加珍惜呢样嘢囉。 呢个令我其实有少少諗返起呢，之前啊黎东耀 Stan 呢同我哋讲日本建筑嘅时候呢，佢有讲到一啲嗰啲昔年千工啊，即係过六十年定几多呢，係啦，咁就会重新喺隔篱呢，即係成个建筑物再起多次，即系其实都系即系将嗰啲结构啊，将嗰啲材料啊，可以翻新一次去用啊，咁就令到嗰一个建筑物本身系可以历久常新。咁但系当然啦，背后其实佢系 照住同樣嘅樣式去再起多一個啦。咁、但係嗰個喺日本嘅一啲神社或者一啲木構嘅建築入面都仲做得到嘛。咁但係你諗啊，巴黎聖母院你好難，即係隔離揾塊空地，然後過六十年，我當一百年都好啦，你再起多一次，其實你做唔到呢件事。 而家唔得咯。我諗如果古代有諗過呢個方法，可能都有機會嘅。 同埋佢教堂底嗰啲即係好多都係石嘅建築嚟嘅，咁啊好難觀啦。咁從日本木建築就。即係有啲唔同嘅，不過調翻轉講啦，嗱，我哋講建築成日都講，即係建築除咗靠起咗咧，就是、修復都好緊要，係嘛？即係譬如阿 Stan 啦，不斷咁講裏邊啲結構啊、構件啊，不厭其煩咁講，其實係咩？嗰啲嘅嘢咧，你唔知或者冇人記得嘅話咧，你就冇辦法做維修，即係你冇辦法再起翻出嚟。咁西方建築可能好多人去重視好多嘅部分，所以跟得到。咁但係你發覺好多嘅舊嘅中國嘅木建築，你話要再重新揾一班人再做翻咧？真係要有一個大嘅國家或者機構啊，整體嘅努力咧，先慢慢可以做得翻。再早之前好多時候嘅木建築，譬如民國時期咧，就有斷層喺度，即係有啲修復咧係有一啲巨大嘅困難。咁你會見到就係、的確係要人力物力先去做到嘅嘢。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 头先讲建筑咧，都好似好复杂啦。一个建筑都可以经历几百年啦，但系咧，其实城市咧，我觉得咧，某程度上咧，比要去维持啦。或者要去可以比較長壽命呢，我覺得比建築更難，因為一個城市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建築物㗎嘛。咁同埋呢，建築物呢受破壞呢，可能呢係某一啲嘅特殊情況啦，譬如今次係火燭啊，或者係一啲少少嘅人為因素啦。咁但係呢，城市破壞呢可能係因為好大嘅戰爭啊，或者一啲大型嘅天災地震啊。咁嗰個破壞呢，你要去再重建呢修復呢，又可能好難好似建築咁比較相對簡單呢可以恢復原貌啦。所以呢，如果去咁樣比較呢，講城市呢，我覺得嗰個生命呢更加奇妙。 係每一個城市都係一個生命啦。頭先啊，先路咁講就係、是、咁，但係要維持呢個生命，其實都係靠人噶嘛。即係尤其是我哋講個城市，唔係淨係一堆嘅建築物，或者係淨係一堆嘅物件喺度，而係佢真係有佢本身嘅歷史嘅文化，又或者佢每一批嘅建築物嗰陣時代表住嗰陣時候嘅人嘅生活嘅一種嘅文明，一種嘅形式。咁當譬如之前我哋上一個系列講城市嘅時候，先路都同我哋讲到好多，譬如系一啲殖民地嘅历史啊，一啲外界一啲嘅帝国主义嘅侵略底下啊，令到其实嗰个城市本身都叫做好地地嘅时候啊，都可以因为呢啲因素令到成个城市好似变咗样，即系佢唔一定系基于一啲好严重嘅天灾底下，而系即系纯粹系一啲嘅 人为因素 嘅事件底下，系啦，咁就会令到个城市好似嗰个生命啊，就系、是、嗰个生命，我突然之间。变咗另外一个样，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定还是系我本身嘅生命系冇咗咧？咁呢啲就系我哋讲一个城市嘅历史，或者我哋去睇每一个城市嘅时候，可以去品味或者去研究嘅地方。 系啊，我哋话天灾人祸固然系好急剧嘅转变，但系其实有好多好细微但系深远嘅影响。其实不经不过咧，有多对城市嘅变迁有多变化咧。譬如话啲贸易路线嘅转移啦，一啲嘅唔同嘅边界嘅一啲变化啦，甚至乎天气啊、气候转移导致人嘅唔同嘅迁徙啦，呢啲咧都可能系大。带俾一啲城市好深远嘅影响，即系我哋之前有一季讲香港系咪？香港你只要好多嘅一啲嘅变化，呢个因素如果转变嘅话咧，唔一定话香港会永远永远都咁成功。只要有好多嘅周边嘅因素啊，里边嘅人嘅谂法啊有变化咧，一个城市嘅继续存在咧，唔一定系一件百分之百一定会有嘅事，佢可以系消失嘅，可以系灭亡嘅。我哋见过好多城市都因为唔同嘅原因系变成咗 廢墟。咁所以我哋講城市嘅時候，一方面我哋可能話啊，好多城市都好多年歷史嘅，但調翻轉講咧，就唔應該當係諷刺嘅，應該諗下就係、是、啊，嗰啲城市啊，點解咁犀利㗎啦？即係佢經歷咁多事，佢都仲喺度嘅咧。所以用咁嘅角度去諗嘅時候咧，就可能會見到嗰啲城市嘅生命力啦。 係，其實上輯咧，我揀啲城市嘅時候咧，都係有啲話我去過好中意啦，同埋咧，我覺得有一個好特別嘅某一段歷史嘅，咁會令到嗰個城市而家個性格好突出，所以我就會揀去。咁但係咧，後屘做完上一輯之後咧，其實上輯咧有啲刻意咧係會好跳嚟講嘅。如果大家有留意，譬如第一集我就講也門嘅希巴姆啦，即係中東啦、第二集我就講咗巴西利亞，就喺、是、巴西。咁跟住總之跳嚟跳去啦。咁其實嗰陣時咧，好想俾大家嘅感覺就係全世界咧有好多未必係主流嘅一個世界歷史嘅地方，但係咧佢都有一啲出現啲好特別嘅城市。咁、而啲城市咧係因為當地本身佢嘅歷史啦，或者佢嘅種族或者宗教嘅關係咧，而孕育咗一啲咧唔同嘅特色。咁想大家好似唔好喺一般好認知嘅一啲主流城市以外咧，去發掘人類嘅歷史另一面。咁當然都係透過呢一啲咁嘅城市咧，講一啲城市設計嘅方法啦。譬如我哋上集主要有介紹兩個二十世紀出現嘅現代化嘅城市啦，用現代主義去設計啦。咁都想透過唔同嘅城市去睇下城市設計嘅方法啦嘛，或者一啲嘅有冇一啲新嘅理念。咁到今次咧，要谂呢一个新嘅系列咧，我都拣咗十几个城市嘅。但系谂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会唔会上次咧我哋讲嘅时候咧，即系头先阿杰都有讲啦，喂，嗰啲城市好似好多人都冇去过，同埋好似比较偏冷门，咁都系特登嘅。我想大家去睇一啲唔同嘅嘢啦。咁但系会唔会今次试下用一个比较成个系列嘅概念去谂，而将呢啲城市咧每一个去介绍俾大家啦？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咁樣去容易去明白每一個城市背後嘅故仔咯。 而今次揀呢啲嘅城市咧，嗱，我哋一陣再會同大家去預告一下，究竟有邊一啲嘅城市啊？咁但係即係喺預告之前，我哋去睇翻先導今次俾我哋嘅呢個 proposal 啊，即係今次呢一個嘅城市嘅清單嘅時候咧，都發現其實有好多嘅城市咧，同上次一樣，其實都係我哋都冇去過，但係聽可能會聽過好多非常之出名嘅城市嘅， 啲名字應該聽多啲嘅今次。 咁但係尤其是喺準備嘅時候，會更加知道多少少啊，原來每一個呢一啲嘅城市背後，我都有咁多嘅故事喺度。咁呢個就係、一開始大家可能亦都冇乜去想象過嘅。 唉，我而家就处于嘅心态就係俯首甘为孺子牛，即係俾緊啲仔女骑緊膊头嘅时候。咁你话要去好多嘅城市呢，都系只能够神往㗎啫。即係你话要真系而家要亲身去呢，可能都要等仔大女大呢先至再有机会嘅。咁但係都好，做呢个节目对我嚟讲最感动就係有先路带我去啦。即 唔系你好 睇咗就当去咗啦。 其实今集呢我都有个整体概念嘅，即係可以讲一讲嘅，就係、因為咧上次我都講太跳脱啦，今次咧其實想由咧當一當城市係一種生物嚟睇咧，喺唔同地方佢都有唔同發展啦。但係城市如果係當係一個生物咧，佢喺人類唔同嘅歷史出現嘅時候咧，究竟人類發明咗啲乜嘢，令到城市佢嘅設計有改變？究竟人類喺一啲咩歷史嘅大時代嘅時候，而令到呢啲嘅城市嘅設計會有第二個面貌咯？咁所以今次咧，我哋都幾循住一個歷史嘅次序去講呢啲城市咯，咁但係同埋咧呢啲城市咧，頭先阿傑話，哇呢啲城市都好似好冷門，同埋好似比較少聽，但係佢喺某一個時代，佢曾經係最出名、最輝煌城市，只係喺我哋呢時代咧，佢就好似變咗俾人忽略咗啫。 係啊，你話瀟灑咧，先路咧，佢係唔會承認自己一年有準備嘅，但其實咧，佢仲係嗰樣嘢咧，已經係即係我哋講全球史啊，或者人類歷史啊，或者通過一啲文明嘅發展去講，即係個人成個人類歷史嘅變遷裏面好重要嘅元素。咁其實好明顯佢係有做準備嘅。 喂，所以你今輯你好緊要，即係歷史係你負責 㗎嘛？有框架喺裏邊去諗係唔同嘅，即係你會見到佢嘗試今次係俾帶我哋去邊個城市走，佢仲要睇嘅係一啲唔同嘅即係。一啲文明啊，佢背后都系唔同嘅重要可以去支撑城市发展或者城市成立嘅呢个元素。咁呢，净系呢一点已经系好期待嘅，即系希望同先路一齐去讲好多唔同嘅城市背后，就系有唔同嘅即系人类嘅演变啊，同埋发展嘅一啲重要嘅关键嘅时刻。 咁但系咧，上一辑嘅时候咧，亦都有人问过我，就系、是、喂，你哋讲咁多城市咧，嗱都系比较冷门，但系故事好好听嘅，入面好多好精彩嘅部分。啊，点解啊？先奴又即系冇谂过去带我哋去一啲真系我哋讲嘅大城市，好出名嘅巴黎、伦敦啊呢一啲大城市。咁啊，呢啲城市背后应该都有好多历史啊、故事啊，甚至真系可能系比啊我哋本身讲嗰啲啊更复杂都唔定噶，咁但系啊，啲人就问我点解先豪，你唔中意去呢啲城市咩？ 又唔系嘅，我觉得大城市咧，因为其实坊间都好多人讲啦。讲真，某程度上，譬如巴黎嘅设计、城市设计系好出名啦。我其实之前讲好多集咧，都好多城市都系唔觉意都系要参考巴黎要抄嘅。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咁出名嘅城市咧，既然咁多人都讲过，或者好容易喺网上或者喺书本上揾到咧。我哋不如發掘一啲咧比較少人知嘅嘢咯。我覺得始終，譬如做一個節目，我都有個概念咧，就係想再令香港人跳出主流想睇嘅嘢。我想可以個眼界可以真係世界觀再雲啲咯。咁呢啲城市咧，如果有機會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但係咧，而家我都會偏向咧係介紹一啲咧係而家。呢、這個世代唔係好出名，但係曾經係好出名嘅名城咯，佢都係名城嚟 嘅。冇錯，啲大城市我哋總會有機會講嘅、我哋一直留住咧作為一個前進嘅動力，我哋總會去到嗰啲城市嘅。咁但係我哋去嗰啲城市之前咧，通往羅馬之路啊，我哋先要睇世界各地嘅城市先啦。 好啦，咁我哋嗱下一节啦，翻嚟啊，依家就休息一阵先，跟住咧翻嚟就同大家去讲下咧呢一个季度入面啊，先奴咧带咗啲咩嘅城市俾我哋啊，嚟紧咧听众们可以跟住我哋点样去游世界啦。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呢个季度入面咧，有我冯杰啦，同埋卓然兄喺度咧，加上咧我哋嘅主持 Sino 一齐同大家咧去用耳朵环游世界，咁同大家咧讲下啲唔同嘅世界上面嘅城市。上一节嘅时候咧，同大家讲过啦，我哋今集咧都会作为一个预告啦吓，嚟紧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究竟我哋今个季度会用一个点样嘅走向去认识我哋身边唔同嘅城市啦。咁啊 ，Sino 亦都其实有所铺排嘅，喺拣咁多个城市入面咧，就唔系话啊随便随住自己嘅喜好去拣咁简单嘅，而系有喜好中意呢个城市有感觉之余咧，亦都系希望啊透过一个嘅介绍咧，啊令大家更加明白啊，即系。可能人类文明发展啊，城市嘅发展啊，喺成个地球入面，点样我哋可以见到咧？呢一个城市呢、这个生命力不断咁样向前去走嘅。咁好啦，咁我哋依家咧，不如我哋就睇下究竟啊，嚟紧我哋会介绍啲咩城市先啦。先路，其实嗰条路我哋系点样行咧？开始吓， 即系由远古啊，由有人开始讲啊， 有人开始讲。 因为咧，我哋讲城市讲咁耐，究竟城市系点嚟嘅咧？点解会有城市出现咧？咁所以第一集咧，我哋咧就会系带大家去最古老嘅城市睇。究竟人类历史最古老嘅城市系边个咧？嗱，其实好多讲法嘅。今集就唔講住啦，咁但系咧，我想由呢個人類點解會有城市可以出發，咁所以就揀咗兩個咧，都被公認為最舊嘅城市講，亦都係咧近期嘅新聞聽得最多嘅，就係喺敍利亞嘅大馬士革同埋呢個阿納坡啦。咁近年咧，就大家都知敍利亞內戰就令到呢兩個城市頻頻上咗去新聞頭條啦，咁就好似好悲情啦。咁但系喺某啲時代咧，呢兩個城市都係曾經好出眾。咁亦都係咧，佢兩個咧其實係互相有鬥爭嘅，即係當然唔係話打仗啦，咁但係喺個地位上喺度鬥爭咯。咁所以咧就想由最古舊城市可以睇，喂呢啲城市點解可以捱咗成幾千年咧？佢冇啲不老嘅秘訣咧？咁我哋嚟緊嗰一兩集就會去睇下啦。 嗯，除咗話即係佢本身係壽命最長啦，或者最遠古嘅時候，其實佢喺咁 长嘅一段历史入面，曾经都系一个极之辉煌嘅地方嚟噶嘛，即系同我哋今日去想象嘅大马士革或者阿勒颇系会唔同噶嘛，嗰、那个印象。 系啊，系啊，同埋大家想象中嘅今日嘅叙利亚喺新闻度睇就系一啲好边缘 地方、啊， 就简单嘅烂地啦吓。咁但系其实佢曾经系世界嘅中心嚟嘅，咁同埋亦都喺好多嘅重要嘅历史时刻里边咧，系担当住啲好关键嘅角色。咁呢啲点就即系喺建筑意图就好适合同大家讲翻，即系呢个城市曾经系好重要诶历史。有影響力的城市， 跟住有城市出現咧，有人類聚居地啦。咁開始其實人類咧就慢慢衍生咗文明。咁所以喺第三集介紹的城市咧，我哋就想講由文明嘅開始，其實就有咗文字啊。文字咧，如果以拉丁文字咧，其實起源大家都成日話係希臘做噶，唔係喎。真正嘅拉丁文字起源咧，係來自呢個腓尼基嘅文明嘅。咁係同希臘時代都有少少即係重疊啦嘅時代啦，咁但係咧佢嘅出現咧就因為佢咧有一個海上嘅商貿啦，咁所以嗰集咧就開始會由呢個文字嘅起源同埋呢個腓尼基文化嘅強盛咧去介紹今日嘅黎巴嫩嘅首都貝魯特，因為咧其實黎巴嫩咧亦都可以講係咧腓尼基嘅以前佢哋嘅文明嘅起源之地咯。 我諗未必咁多聽眾會真係認識腓尼基嘅。 係啊，但係腓尼基其實曾經都好重要嘅，因為你話即係羅馬共和國時期興起嘅關鍵咧，就係擊敗腓尼基人。係 佢對手嚟嘛？係 啊，即、就、係、是、我哋話即係非常之經典嘅一次嘅海上嘅戰爭，亦都係代表住咧究竟啊地中海嘅南岸咧，即、就、係、是、非洲一岸、非洲同近東一岸係稱霸海上啊，定係地中海北岸嘅？意大利或者繼承住即係當時希臘文明嘅羅馬世界先係最強咧。咁呢啲中間嘅故事咧，即係都係要靠住講呢啲嘅城市背後咧，先至能夠見得到。 同埋貝魯特咧都好想講，其實係二十世紀去嗰場內戰嘅。咁、都想睇下咧，到腓尼基呢個小城慢慢演變咗首都之後咧，究竟有咩宗教嘅衝突咧，令到呢個城市又變咗一個戰區咯？咁啊，跟住講完文字出現咧，到咗第四集咧，我哋會跳去咧，人類咧係發現咗個宗教。其實人類信神呢，唔知幾時開始就已經信神嘅啦。但係呢以前呢人類呢就係多神嘅主義者嚟嘅。總之呢喂你又拜水又拜呢、這個拜山又拜呢、這個乜都拜嘅。咁但係呢猶太教呢就首先將佢變咗一神教啦。咁、猶太教慢慢演變做基督教啦。咁所以呢呢一集呢我就會講基督教第一個以基督教立國嘅國家就係、是、亞美尼亞嘅首都耶利溫。咁其實呢基督教嘅立國呢已經去到公元嘅四世紀嘅啦，咁當時咧基督教咧點解即係要講咧？因為耶教嘅文化咧文明咧，其實影響咗之後地中海同埋嘅歐洲所有歷史同埋文明都係咁樣演變噶嘛。咁但係我就想咧，由最初究竟基督教大家覺得哇，基督教最原本個樣係點嘅咧？反而就要去亞美尼亞睇咯。同埋咧，亞美尼亞呢個民族都好特別啦，係咪 啊、我哋话而家会用啲俗语就叫基督宗教啦，但系我哋建筑一般我哋用基督教 OK， 因为嗰个时代咧就未有中国革命啦，亦都未有东西 教啦， 连东西宗教大分裂都未有嘅，即系东正教都未分开，咁所以我哋叫基督教就系整体嘅基督宗教。咁第二样要讲咧就系话好早嘅时候咧，即系由耶稣死啦，即系公元三十几年一直数落去到我哋正话讲嘅三百。年多少少咧，三十年嘅歷史咧，其實係基督宗教的開始，即係話基督宗教喺整個嘅近東世界嘅地方係俾人哋追殺啊、唔承認啊、要逃難嘅一個歷史。咁亞美尼亞嘅重要就係話佢係第一個國家或者第一個地方係承認啊基督教係佢哋嘅宗教。咁呢個好重要嘅，因為隨依個時候開始基本上一直咁直卷咧就係羅馬啦，成個羅馬帝國咧就慢慢就改宗相信基督教。咁所以喺依一點上係到今日我哋而家。依、这个世界，或者我正话讲巴黎圣母院，即系点解会存在咧？其实翻去数埋咧，都要翻亚美尼亚睇一睇。 系啦，咁亚美尼亚咧，除咗讲下呢个民族啦，同埋呢个宗教影响呢个国家之外咧，其实个首都咧，反而就想讲去咧，佢二十世纪咧第一个嘅现代主义设计城市。嗱，之前我哋讲过巴西利亚啦，讲过呢个昌迪加尔啦，呢啲都好出名嘅城市嘅。但系第一个咧，就系、是、喺共产时代嘅亚美尼亚会出现咯。咁所以呢集都会睇一睇个城市设计好啦，咁啊讲完基督教出现咧，去到七世纪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咧佢嘅另一个分支，本身咧就系由基督教演变成嘅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喺阿拉伯势力慢慢扩张啦，咁所以咧我就揾咗一个比较即系自己都中意嘅就系、是。 也门嘅首都沙那， 又系也门啦、 啊。系啦，呢个咧，因为咧，也门咧其实就喺呢个阿拉伯半岛嘅南边啊嘛。个、当时咧，阿拉伯嘅伊斯兰文化咧传去第一个嘅地方咧，就系呢一个也门。佢亦都有咧喺麦加以外第一个嘅回教寺保留到而家嘅。咁所以咧，我都想睇下咧，究竟呢个撒那而家佢都保存咗一种咧好特别嘅建筑物。嗱，之前讲过咧，佢有沙漠嘅马顿啦，佢都亦都有一个高山嘅一个比较高嘅塔楼城市。咁所以我都想带大家睇一种好唔同嘅建筑物。 系啊，也门喺伊斯兰世界都重要啊。你话穆罕默德同伊斯兰世界扩张，其实也门都系第一点嚟嘅。我哋一般量去讲最早嘅阿拉伯贵族，其实也门里边有唔少嘅成分。咁所以代表啲咩咧？就系、当我哋讲伊斯兰世界嘅时候，其实我哋翻去阿拉伯半岛嘅南端去睇也门，其实是很应该，同埋其实佢背后讲紧嘅就是佢点样由一个好地方嘅一个宗教迅速咁扩张，成为咗中亚、近东、非洲、东欧嘅唔少嘅部分里面嘅相信嘅一个宗教。 系啦， 咁同埋亦都唔单止我哋讲宗教，亦都可以从个城市嘅面貌入面见到嗰个建筑嘅特色啊嘛。咁就 系 我哋建筑业好多时候就系想同大家讲，无论系个城市规划、城市嘅发展之外，啊，佢嗰个建筑特色都好有趣嘅，即系睇佢嗰啲嘅塔楼嘅建筑啊。就算如果大家迟啲可能喺我哋嘅网上面可以睇到一啲先奴提供嘅相片嘅时候，都会或者听到我哋嘅描述嘅时候，都会感觉得到啊，其实啊，也门都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同埋好有特色嘅城市。 系啊，同埋好似系只此一家咯，所以我都好想介绍。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跟住讲啊，去到中世纪开始就系回教同埋耶教文明咧两大嘅争夺啦。咁但系回教咧，佢不知不觉咧真系扩散得好犀利。咁我反而就想讲下非洲，因为咧原来咧系西非咧，大家都好似觉得哇冇人去嘅地方咧，系曾经喺呢个十四世纪咧出现过一个好强嘅文明叫马里文化，而马里文化咧喺嗰度引申到一啲当年嘅特别设计嘅建筑物啦。因为咧马里咧其实主要都系用沙同埋泥去制造嘅，咁所以其中有一个好主要嘅商城咧叫做杰内啊，可能大家都冇听过啦 ，Jenny。咁咧就而家咧都仍存在嘅。咁佢有保留咗咧全世界咧最大嘅单一泥造建筑物。咁我就想透过呢集咧，就系介绍下呢个西非最强嘅文化啦，同埋咧佢嘅一啲特色嘅建筑物。 当你讲全球史啊嘛，即系我哋今次成日都讲嗰个全球文明嘅发展嘅时候咧，好多时非洲咧都系被忽视嘅。咁但系其实当我哋讲全球史嘅时候，好多嘅学者或者专家咧，其实佢哋好重视马里嘅国家，因为代表住就是、啊，原来撒哈拉沙漠南部系有文明嘅，而嗰啲文明系好强大嘅，同埋呢个文明咧系尝试去同近东啊唔同嘅文明之间系有交流。咁而嗰啲嘅交流背后揭示嘅咧就系、是、啊，原来有好多嘅穿过撒哈拉沙漠嘅脉路线喺里边见到。咁所以呢啲种种嘅故事咧，都系要靠住我哋讲呢个城市咧先讲得通。 系啊，同埋因为咧佢真系隔开咗撒哈拉，所以佢建筑风格咧又真系同咧地中海文明完全唔同，所以咧我就觉得要介绍呢一个马里嘅杰内啦。好啦，咁啊去到呢个大航海时代咯，即系争完一轮之后咧，大航海时代咧就系将地球嘅版图咧就知道地球圆形啦，终于咁啊去咗新世界啦。咁成新世界我就好中意讲啊，之前上集都讲咗好多个城市。咁今次咧就系讲咧喺新世界咧其中一个咧最有钱嘅，即系掘得最多金贡献俾西班牙嘅地方就是、墨西哥。墨西哥咧好特别，墨西哥城咧呢个首都咧，大家而家觉得哇乌烟瘴气啦，大城市冇乜特别啫。原来本身咧佢就喺呢一个中美洲或者墨西哥呢北美洲嘅文明叫做阿斯特克，系啱啱西班牙人去到嘅时候而相遇嘅嗰班嘅原住民咧，佢哋设计呢个城市嘅。而呢个城市咧本身咧系一个湖上面起嘅一个岛嚟，个岛仲系自己起嘅，系人工起，系啦。即系而家我成日讲人工岛好贵啦，嗰阵时佢哋咧系全民一齐咧系用一啲枯叶啊或者用一啲泥土咧去做咗人工岛。咁、所以咧嗰个岛咧本身系好多唔同嘅河道啊去组织而成嘅、慢慢变成而家你墨西哥城咧，你唔发觉咧佢任何湖啦、或者有少量嘅河道出現，你就覺得喂，點解你城市變得咁快呢？所以就想講下咧呢一段嘅城市嘅設計嘅歷史啦。 系我哋话阿兹特克嘅文明或者文化，佢都系无数嘅电影啊、文学啊、漫画啊，里边好多嘅元素啊，咁啊充满神奇力量嘅面罩啊，啊啲嘅人殉嘅文化啊，种种唔同嘅故事咧，都喺呢个文明里边诞生。咁我哋今时今日成日都讲咧美墨边境啊，又话唔俾墨西哥人入境啊，讲到佢哋好衰咁。咁但系当年咧，睇下啲欧洲白人咧点喺墨西哥里边做啲咩事啊？ 系，咁所以都讲下呢个几特别嘅城市啦。而家墨西哥城都差唔多系全个墨西哥最大嘅城市啦，咁啊，去到十八世纪咯，又进行呢个革命时代啦。讲革命，大家就成日谂起法国大革命啊、美国大革命啊。咁但系咧，我又想跳去呢个加勒比海去睇，因为当年咧，其实成个拉丁美洲啦，成个美洲基本上都系殖民地嚟噶嘛。自从美国革命咧，佢胜利咗之后咧，其实引申咧，成个拉丁美洲咧就有一个翻天覆地啊，佢哋要求独立之声啊。咁而当时咧，其实只有一个国家咧系可以以当地嘅原住民去推翻佢哋嘅殖民者嘅啫，就系、是、今日成个西半球最穷嘅国家海地。咁、海地咧喺18、17世纪嘅时候咧，系全个加勒比海咧最有钱殖民地，可以系全个新世界最有钱殖民地添。咁而喺佢同一岛咧有另一个城市嘅，咁呢集咧我分开两集讲，因为咧佢就有全个新世界最古旧嘅城市，就系、是。今日嘅多明尼加共和国嘅首都圣多明哥，咁但系喺海地最辉煌、最有钱时候咧，呢、這个城市咧反而咧佢最旧啦，但系都系最穷。我觉得呢两个城市咧就好似命运睇嚟嘅，一个咧当佢变咗做好有钱时候，另一个就变好穷啦。但系今时今日咧调翻转，嗱海地系最穷啦，但系圣多明尼哥咧就系、是、全个加勒比海同埋中美地区咧佢经济最快啦，同埋咧佢竟然系有地铁嘅。咁、所以咧你见到咧就系、是、一个变。有錢嘅時候，另一個就變咗好窮咯，即係好似一個相連嘅命運體。咁所以我都想講下呢一段歷史，同埋佢哋分別嘅城市計，因為咧佢代表咗殖民地最輝煌嘅時候。 係啊，我哋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啊，呢句中國古語就係話咧，即係城市興旺咧有佢周期。正話先頭講嗰兩個城市就未必係三十年咁短啦，但係咧講緊佢二三百年咧就嚟一次嘅翻轉嘅。背後講咩咧？就係話亦都要透視到咧、係咪就係單一嘅種族嘅國家？系咪就系比较强大咧？定系其实中间有各种唔同嘅组合喺一个文明入边咧？其实佢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发展咧。咁两个嘅国家同埋里边嘅代表嘅城市咧，都可以见到一啲事情嘅。 系啦。咁跟住咧，进入呢个工业革命嘅时代啦。其实有两集想讲嘅。第一集咧想讲咧争资源啦。咁开始咧就要揾咧嗱，因为有蒸汽机咁啊，有揾嘢推动啊嘛。咁当时咧其实未有呢个石油发现嘅时候咧，其实全球咧依靠咧系鲸鱼油啊。咁所以咧嗱呢集咧系有少少想讲南极嘅，因为我想讲人类开发咧去到开始咧，真系要去任何地方都要揾资源。南极咧就特别多鲸鱼啊嘛，因为全世界咧有九成嘅鲸鱼你都可以喺南极揾到。咁人类咧就开始去征服南极啦。南极有冇城市咧？其实咧都有少少嘅，我都喺嗰集讲少少。咁但系唔系叫城市，我觉得系一啲人类嘅聚居地啦。咁但系咧呢一集主要咧就系反而想讲治理一个海边城市咧，叫做 Reparaso。呢个城市咧就因为呢个鲸鱼嘅贸易嘅而慢慢致富。咁喺城市咧，而家咧你都会可以，我觉得呢个城市特别在咧就系、是、你而家喺城市里面你可以估到佢个城市点样发展嘅。佢一个海边城市啦，佢而家有好多咧古老嘅一啲叫做缆车系统连接嘅城市咧，点解会咁咧？都系同呢个鲸鱼贸易慢慢有关。所以呢一集咧就会讲下其中一种喺工业革命好紧要嘅一种资源。而改變呢個城市， 係啊，即係鯨魚又好啦，或者拉丁美洲其實好多各種天然資源嘅爭奪嘅。咁其實上一輯我哋講各種城市嘅時候，都鳥糞都曾經係拉丁美洲重要嘅貿易嘅重點，因為鳥糞係好有營養嘅， 有 nitrate。 咁所以簡單講就係咩咧？即係人類文明去到呢個時候咧，都係亂咁搶啊，搶得就搶，都冇諗過咧後果。咁所以今日我哋啲鯨魚個個都貧危咧，真係有原因。 所以咧就第二集咧都係亂咁搶啦。頭先去南極咧啊，竟然就去埋亚马逊嘅热带雨林啦，因为咧之前喺新世界发掘嘅时候咧，亚马逊咧而家都系唔系叫完全开发地区嚟噶嘛，咁所以咧人类咧对嗰个认知唔系好多，但系咧就发现咗有一种好新奇嘅植物就系、是、橡胶。橡胶而家就好似系啦，橡胶树、橡树就好似啊，冇乜特别啦。但系喺呢个十九世纪嘅时候咧，佢一种好贵嘅资源嚟嘅，亦都只有亚马逊先有。咁就係因為咁樣咧，令到咧亞馬遜中游一個城市叫馬魯斯，而家位於巴西嘅城市啦， 佢突然間致富，好多暴發户喺嗰度啦，竟然咧諗住喺森林裏面咧起一個咧大劇院。咁我睇下嗰陣時究竟有幾浮誇啦，同埋呢個城市究竟可唔可以捱到而家都咁有錢呢？ 係啊，嗱，橡膠重要啦，有彈性嘅東西，譬如車胎咧，真係冇咗橡膠咧係唔成事嘅。咁啊，冇咗車胎嘅話咧，基本上現代好多嘅產品或者科技都冇辦法誕生。咁當然擁有呢啲重要嘅天然資源嘅城市咧，就好容易會發財啦。 嗱，人類嘅發明咧好多嘅，之前講嗰啲咧就好似比較實際啲啦，但係後期咧講好多係思想一啲理念啦，包括有馬克思嘅主義啦。咁其實之後嗰三集咧都係想講呢啲主義，人類發明咗呢啲咁嘅主義之後，究竟對於城市有咩影響呢？第一個咧就係想講嗱，首次有一個好大嘅城市啦，就係講柏林啦。柏林呢其实就主要想讲呢冷战时代啦。因为柏林其实我上集都讲尼科西亚啦，而家唯一一分为二城市啦。但我想首都城市啦。但我想如果讲起一分为二城市呢，大家第一个想起应该是柏林。因为东西德分开呢始终是一个好重要的历史啦，是整个人类啦。因为包括在我们20世纪讲冷战时代呢，这个城市呢哇，你覺得好精彩嘅嘛？ 好標誌性啊！即係當你諗到要將一個城市分開， 係啦，同埋咧好多間諜喺度嘛。咁今年咧咁啱咧就係柏林圍牆嘅30周年，咁所以都 倒下嘅三十周年， 倒下三周年，所以都想咧透過呢一個機會去睇一睇啦。同埋今年咧係包豪斯建築嘅100周年，咁所以咧喺講柏林嘅時候咧都會講少少包豪斯嘅建築嘅風格對於德國有咩影響？ 係啊，亦都係先奴第一次去啲發達國家嘅首都度同大家講啊！依個係即係對先奴嚟講係一個係啊好大嘅突破。不過佢講嘅咧都係要講冷戰格局嘅，所以都係有個歷史嘅厚重喺度。 係啦，啊咁跟住咧，其實共產主義都有嘅扭曲嘅。我諗咧最扭曲咧，我就會揀係赤柬啦。咁所以咧，我之後嗰集咧就會講金邊，就係柬埔寨嘅首都。咁金邊咧係一個法國去發展嘅一個殖民城市啦，咁當然咧當中其實有好多咧特別嘅法式嘅建築物，咁亦都唔係古典嘅法式建築物，係一啲咧當時嘅法國嘅現代主義建築物。咁我想去睇下呢個城市嘅呢啲咁特別嘅建築物之餘咧，都想講下咧，哇！當喺赤柬嘅時候咧，金邊咧其實係突然間俾空城嘅，所有人咧都要喂你要去下鄉啊嘛。究竟呢一個空城嗰陣時候對於個城市有咩影響咧？同埋而家咧，其實金邊咧都叫做東南亞咧開始經濟發展嘅城市啦。咁究竟嗰陣時呢段歷史對而家城市發展有乜影響呢？咁所以就想睇一睇呢個城市啦。 係啊，我哋話同埋即係柬埔寨喺中南半島都係好重要嘅國家啦。咁啊，同越南啊、泰國啊都有好多歷史上嘅爭雄嘅部分嘅。咁佢後來我哋點解佢係法國殖民地？大家可能都聽過嘅法屬印度支那啦，都係影響住中南半島或者東南亞格局嘅一個重要嘅地方。咁啊，呢段歷史都相當有趣。 最後一個城市咧，其實我呢一輯第一個諗到要講嘅城市，本來想第一個講，咁但係咧，因為後屘嘅順住嗰個歷史嗰個要點咧，我擺喺最後，咁都可以叫壓軸嘅，就係想講薩拉熱窩。薩拉熱窩咧，其實呢個譯音咧係香港先會譯薩拉熱窩嘅，咁所以我覺得好親切。薩拉熱窩咧，其實就係而家嘅波斯尼亞首都啦。我覺得佢嗰陣時我去到最特別咧，就係竟然喺上世紀90年代咧，喺歐洲地方都有發生咧種族滅絕 genocide 嘅情況。你覺得哇咁高度文明，咁而佢背後发生嘅战争咧，系竟然涉及种族啦，同埋宗教啦。以前睇就系单宗教或者单种族，咁但系其实去到20世纪咧，已经系将啲嘢所有沟埋一齐。咁所以佢系一个前共产国家啦，由南斯拉夫分裂出嚟啦，又争取独立唔成功啦。所以呢个战争咧系非常之复杂。咁所以咧透过呢个战争咧，讲一讲呢个城市咧，同埋呢城市喺历史上咧出现过几次好重要嘅，因为一战咧就系由萨拉热窝嘅一單事件發生啦，咁而呢個城市咧，亦都係喺巴爾干半島上面一個好特別城市嘅。佢咧嘅喺個舊城嘅設計裏面咧，有回教寺、有猶太寺、天主教堂同埋基督教堂，佢可以話係咧喺呢個東歐咧係好似耶路撒冷咁嘅感覺。咁所以想講下呢、這個哇，好似咁有宗教氛圍，但又有唔同嘅種族嘅情況之餘，點解又變咗有一個全個20世紀最長嘅圍城戰出現？ 係啊，同埋亦都代表住即係喺東西方之間嘅邊界啦，或者伊斯蘭世界、基督教世界中間嘅邊界，巴爾干半島呢個所謂多民族嘅聚居嘅一個地帶，曾經上咧因為種族主義嘅原因非常混亂，到今日好似可能會有機會有呢個走出一個新天地。 咁呢度先奴就同我哋介绍咗下初步咁样讲咗十几个城市啦。咁跟住落去究竟啊我哋每一个城市究竟有啲点样详细嘅介绍，又或者係入面嘅故事系点样呢，点样影响到呢个城市嘅发展呢，个面貌又会点样因为呢啲嘅事件啊而有啲改变呢。咁从建筑嘅角度或者从历史嘅角度呢，我哋都会同大家呢一一咁样去介绍同埋详细咁样去讨论嘅。咁但係咁、我哋今日呢就只能够暂时去到呢一度啦，时间嘅关系。咁下一个礼拜咧就开始我哋叫做第一个今个系列咧，同大家介绍嘅城市啦。咁呢个城市咧就系、 是、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叙利亚嘅大马士革。咁而咧下个礼拜一晚啊九点至十点钟，我哋建筑二咧就约定大家有冯杰、曾卓然同埋仙奴喺度同大家去环游世界。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Bye bye。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